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当然另一个，比大家知道啦，英国嘅国会大厦个大笨钟呢，係咪咁佢又唔係话百分百对称嘅，即係有好多地方对称，咁但係佢嗰嚿嘢带得出嚟有少少唔对称，咁其实你都觉得靓嘅，咁但係佢都係建基于一个对称嘅基础之上。 咁你呢件事呢，我又讲下啲，我又諗起我母校喎，喺我学校以前呢，我就係呢、 講唔講得邊間？ 九龍鄧鏡波啦。 哦，鄧鏡波。 咁其實咧，嗰個地方咧，就嗰個地皮咧，可以賣到少少錢嘅。咁咧，學校就因為呢個唔靚嘅問題咧，拗咗好耐、好耐、好耐、好耐，拗咗成十幾年之後咧，咁都唔肯讓一忽地咧，就俾嗰啲發展商咧去起樓。咁因為嗰啲發展商如果攞借咗一忽地嘅話咧，就俾啲錢學校去重建咁啊。 嚇，重建。 係啦，咁就可以即係有個回報好好啦。 嚇， 咁又係因為唔靚嘅問題咧。 又唔靚。 係啦，冇錯啦。 即係係咪會係即係打破個對稱咁樣？ 因為要打錯破對稱咧，咁佢當時我哋學校都有個傳說啦，就話因為入得嚟呢間學校嘅，咁都係聖母打開隻手。咁俾你入嚟嘅，咁所以咧，你一打整咗一邊嘅位置就做起樓咧，咁就已經冇咗呢一樣嘢啦。咁所以佢覺得影響咗呢件個學校咁呢個傳統啦。咁之後就因為咁樣咧，所以一路都唔起。不過到而家咧，我走咗之後冇耐咧，咁而家都 冇啦，即係敵唔過呢個所謂嚇。即係一方面要保育，一方面要發展，所謂係嘛？咁啊發展冇辦法啦。 我哋繼續。 嗱咁，但係咧，其實咧，我又想拉開另一樣嘢，好有趣嘅。即使我哋而家講啦，係成日講創意啊咁樣啦，係嘛？就以呢個好多設計，包括我哋嘅衣著服飾，但係衣著嚟講咧，反而我哋好多時係越嚟越保守喎。咁當然你諗下，我哋古代嗰啲衣著咧，無論係我哋中國古代，亦或係即係古希臘咁樣算啦嚇，嗰啲啊羅馬咁啦，其實都係一面搭一面噶嘛，好多衫都係係咪啊？咁一面搭一面咧，其實係唔對稱喎，因為你即係一係左搭右，一係右搭左啦，係嘛？但係而家我哋嘅衫嚟講咧，你睇下嗱，而家即刻睇下 Jeffy 嗰套衫，同我而家套衫，其實真係幾古板啊，真係完全左右對稱嘅。咁嗰啲唔對稱嗰啲點咧？通常咧就去波嗰啲咧，即係去到嗰啲晚禮服啊，仲係要嗰啲咁樣嘅啊靚嘅啊，即係梗係女士啦啊，有啲咁樣嘅露肩啊、打斜啊咁樣咧啊，或者呢度突然間有一球花或者毛毛啊呢邊毛啊嗰啲咧，佢先有唔對稱嘅喎啊。但係男士都冇辦法，男士嗰啲踢死套咧，唯一又係左右對稱。咁其實我覺得奇怪啊，點解我哋嘅衣著唔可以比較左右唔對稱咧？咁樣樣啊，以前咧我細蚊仔好中意畫公仔嘅，畫嗰啲將軍咧就係咁啦，真係㗎，好得意㗎。佢嘅將軍咧一邊咧就扎實曬隻手噶嘛，但係另外一邊咧就好似啲文官咁樣咧，就係闊袍喎。當然佢打仗嘅時期，梗係兩邊都扎實啦。但係當然佢上朝嘅時期咧，佢就係一邊扎實，但一邊咧就係好長墊落嚟嘅嗰個袖啊咁樣樣。咁其實佢咪左右唔對稱咯咁你又接受嘅有時，但係而家現代咧反而係越嚟越保守，你覺唔覺？ 我反而頭先聽先第一次聽咯，係啦，我一路、 你啲將軍冇留意啊？ 冇錯啦， 有㗎，嗰啲將軍，我細蚊仔好中意畫呢啲咁樣樣㗎。咁當然自然界都有一啲好有趣嘅喎、就係有啲蟹啊，你有冇見過啊？一隻鉗咧就好大隻嘅，一隻鉗咧就好細隻嘅，唔知係咪嗰啲寄居蟹啦，係咪？有啲係咁樣樣嘅所以咧，其實喺科幻小説入面咧，我都好記得咧。好耐以前中學我睇過一本科幻小説，就係、人類。就同呢個外星人嘅首次相遇，而嗰個外星人呢就係、左右唔對稱嘅，就一隻手呢就好大好有力嘅，但一隻手呢就幼嘅，但係就好即係靈活嘅咁樣嘅咁我都幾有趣喎、其實你外星人唔一定左右對稱啊。咁當然你知啦 ,H.G. Wells 威爾斯所描述嘅呢火星人侵入地球呢，其實佢大致上呢佢個描述都係似好似章魚咁㗎，咁所以呢佢就唔係左右對稱，而係佢有旋轉對稱啦、所以外星人究竟係咩嘢對稱呢、就唔知嘅即係大家想像嘅咁樣。咁但係而家呢我哋真係講返呢就係、一個最基本最基本嘅角度個層次嚟講呢，就係、幾何學嘅對稱係咪、幾何學嘅對稱呢，其實頭先你已經講咗呢，一舉舉個例子就三角形啦，係咪咁當然最多對稱嘅就係圓形啦，你點樣轉都係咁啦，係咪另外一個呢就是、正方形，咁正方形都係對稱㗎，不過呢佢就係有四面對稱係咪即係佢轉四分一下呢，咁佢就會一模一樣嘅、一模一樣嘅。咁、其實對稱呢喺數學上嚟講呢真係㗎喎，佢哋嗰個即係最基本嘅定義呢就係、話你進行一個運作一個 operation 啊，而做完之後呢係同之前係一樣嘅。咁我諗下諗下， 即係其實我即係喺度預備緊呢個講嘅時期，我啊同我老婆成日鬧我嗰啲一樣喎，就係咩咧？佢話我最中意講嗰啲叫肺腑之言啊，咁即係咩啊？即係廢話啦，係嘛？咁廢話最廢嘅廢話即係咩咧？即係講咗 就等於冇， 即係等於冇講，冇錯啦。講咗，哎呀，原來對稱就係咁樣樣。即係咧做咗， 等於冇， 等於冇做，做原來係咁都得啦，係嘛？係樣嘢都係有關聯噶嘛，引申噶嘛。哦，原來我最強項嗰樣嘢咧就係對稱嘅，即係講咗等於冇講，做咗等於冇做，係嘛？ 時空裏面對稱， 咁真係嘅。嗱，其實如果按照呢個對稱咧，有一種咧係最簡單咧，除咗頭先講嗰啲啦，係嘛？即係鏡像啊，或者係旋轉咧，另外一種咧叫平移對稱添。嗱，咁平移對稱咧就係頭先我哋講嗰個啦，就係你好簡單啊。如果我哋有一個係街磚，係嘛？嗰啲街磚嗰個鋪排咧，其實好規則嘅，即係最基本嘅一種圖案啊。咁嘅時期咧，你會發覺咧，即係你個鏡頭望住呢度，移咗去嗰度，再移嚟呢度，移喺度，其實係冇分別嘅，你根本都唔知佢移咗添喎。係咪啊？咁呢個叫 translational symmetry， 都叫做對稱。呢個係一個廣義嘅對稱啦，叫做平移對稱。 即係都係個重複嘅特性。 係啦，冇錯啦。咁其實咧，另外有啲咧就有趣嘅，即係比較你話巧妙啲啦，巧妙啲啦，就係話原來呢個螺旋對稱都有嘅喎。譬如就係我哋個轉嘴嗰個轉啊，嚇，哇！你睇下嗰度一路螺旋啊。咁但係你個螺旋嚟講咧，都係咧，原來你沿住個螺旋嚟去喐咧。其實你喐到某個，即係你根本你只要隔你分唔到㗎，係嘛？你喺邊一節睇，其實都係一樣咁啫嘛。 咦？咁才哥，我哋咧之前咧咪講嘅有一節就叫做分形幾何嘅。 係啊，係啊。 咁其實嗰都算一個 啊，真係叻仔啊，真係嗱 ，Jabby 呢個我要讚一讚佢啦。其實呢個咧，亦都係一個即係比較抽象嘅，就係同頭先一樣咯，就係、是、一個對稱，就叫自相似對稱啦。因為你知道咧，即係分形幾何或者叫碎形幾何啦，有樣叫分圖幾何乜都有啦。佢 fractal geometry 咧，其實佢最獨特嘅地方咧，就係話佢嗰個咁樣嘅，即係你有一個某一個方程式，然後咧就係畫咗佢個圖案出嚟。咁而家一定用電腦畫㗎啦，人手都冇得畫。但你會發覺咧，你點樣放大都好咧，佢放來放去咧，佢大致上都係一樣嘅。嗰、那個樣嗱，記住大致上喎，你唔好同我拗嗰個細節啊，係嘛？但係呢種咁嘅就係，而且理論上係無限嘅添喎，嗰度先得人驚係嘛？因為數學嚟噶嘛，唔係實物嚟噶嘛，所以你一路放大一路放大嘅時期咧，你即係小數點後幾多個位都好嚟去放大咧，其實佢大致上都一樣。咁嗰個咧，我哋就叫自相似嘅性質。咁呢個自相似性質咧，後嚟科學家亦都發現啦，同嗰個所謂混沌理論啊，嚇所謂 chaos 咧，係嗰個數學嘅描述咧係好相似嘅。但係呢個 self similarity 咧。其實都係一種對稱，呢、這個就係叫做咩呢？就叫做尺度上嘅對稱啦，叫做 scale symmetry， 或者咧，其實個 symmetry 呢個字咧有另一個 term 嘅，有一個名稱咧就叫做 invariance。invariance 啦 ，vary 大家知道啦 ，V-A-R-Y 就即係變啊嘛，變化啊嘛。咁佢 variance 大家如果讀過統計學都知道咩叫 variance 啦 ，standard deviation 啦咁樣啦即係標準差、方差咁樣啊。但佢 invariance 咧其實即係不變咁解啫嘛。咁所以咧，有時咧，呢個 symmetry 呢個字啦，喺物理學或者數學入面咧，又會用 invariance 個字咧，就嚟去代替。其實兩個字差唔多係互通嘅，嚇、即係可以交替嚟用嘅。咁所以頭先咧講到好多 symmetry 嘅概念咧，好有趣。嗱，其中有一個咧，就講到我哋宇宙嘅所謂大尺度嘅結構。咁我好耐以前咧，我就而家講緊成差唔多成廿年前啊，有多啦。咁我就喺太空館就講過一個講座咧，叫做我哋宇宙嘅超宏結構。咁其實咧，你知我最叻嘅咧，其實我想學嗰樣嘢咧，我就會講嗰樣嘢，我就會教嗰樣嘢。咁其實我當時對宇宙學咧，其實當然我興趣啊，唔止二十年啦，講四十年都有。咁但係咧，嗰陣時宇宙學都不斷進步噶嘛，咁我就想，哇，即係能夠即係 keep 呢個 abreast 啊 ，keep up with 嗰個 development 啦。咁我就即係跟得貼啲，跟得貼啲咧，就咪去講個講座咯。咁於是逼我自己睇咯。咁逼佢睇嘅時期咧，其實嗰陣時即係講廿幾年前咧，咁我先睇到。即係佢講個宇宙嘅大規模結構咧，佢有兩個字嘅，一個叫做 isotropy， 一個叫做 homogeneity。咁呢兩個字咧，我開頭又唔係好明嘅，我點解有咩分別咧？咁樣嘅中文咧，原來一個叫各向同性，一個咧叫均勻性。咁就話原來喺宇宙係最大嘅尺度嚟講咧，所有嘅嗰啲物質嘅分布，唔係講行星嚇，而係講亦都唔係講銀河或者星系，而亦都甚至唔係講星系團，而係講嗰啲叫超星系團啊咁上下或者超超超星系團咧，嗰啲 super super cluster 咧，原來佢嗰個分布咧，其實呈一個叫海綿狀或者係好似啲芝士有好多好多窿窿咁樣嘅分布，但係咧佢話原來咧佢係呈現一個咧 係叫各向同性同呢個昆雲性。咁我開頭以為兩樣嘢有乜分別啊咁樣，咁我心裏就明啦。佢各向同性咧，其實就係指咧，就係話如果我任何一點喺度睇嘅時期咧，向外睇嘅時期咧，其實睇到嘅嘢咧，基本上都一樣嘅。你用唔同嘅方向睇，睇到都係一樣嘅。咁呢個咧就叫做各向同性啦 ，isotropy，iso 就一樣啦 ，tropy 咧即係方向啊。咁樣咧就，但係如果你話昆雲咧，就係、是、你將你擺咗喺邊度都好咧，即係嚇你喺宇宙邊咩位置都好咧，咁你睇你周圍個環境咧就都係一樣，周圍個環境一樣啦。咁呢兩樣嘢好講完都好似係好混亂。咁但係咧，譬如我舉一個例子嚇，各向同性咧就係話。譬如如果你是在、宇宙的某個位置，但是呢原來你、周圍的東西呢其實都是向著你衝過來的，或者是正在遠離你的，假設這樣算吧、那你呢即是邊個方向看呢 都是 一樣的，其實沒什麼分別的、是吧，那這個呢就叫各向同性。但是如果我們看大尺度它是不是昆雲、即如果你將我的觀察點放在第二度呢，佢就睇到唔同嘅嘢㗎喇喎，即係如果我哋真係宇宙嘅中心啊，即係假設，當然我哋唔係啦。咁但係呢昆雲係點樣呢，譬如我哋即係就係話有好多個箭嘴咁啊，即係我哋而家都係一個抽象咁講啫。呢個箭嘴喺每一點度，即係每隔一個點呢就有一個箭嘴，但係呢個箭嘴全部指向一個方向嘅。咁即係我分為好個網格點啊，或者頭先講嗰啲階磚咁啦。咁但係呢就每個階磚都有個箭嘴指向一個方向嘅。咁其實佢都有平移對稱㗎喎，因為你個鏡頭咁算啦，我對住嗰啲階磚，嗱啲階磚原來個階磚有個箭嘴指向同一個方向。咁你移來移去呢，其實呢你都睇到同樣嘅嘢。咁你擺喺任何一個位置呢，你周圍嗰個環境其實冇分別。咁呢個我哋叫昆雲性啫，叫做 homogeneous。但係佢係咪 isotropic 呢，其實佢就唔係 isotropic 㗎，因為其實如果你喺任何一個階磚睇出去嘅時期呢，其實你睇到啲箭嘴就各有不同㗎，係咪呀，即係有啲就向嗰邊，但係有啲就向住你，有啲就離開你。咁所以其實佢唔係各向同性。咁所以呢各向同性唔等於 homogeneous,isotropic 唔等於 homogeneous,homogeneous 又唔等於 isotropic。但係其實呢當然如果你係一個好均勻嘅分布呢，其實兩樣嘢可以同時存在嘅。咁所以你就有一個譬如分布都好均勻嘅提子蛋糕嘅內部咁樣，你望出去咁你其實咁你既係各向同性亦都係均勻。咁所以呢個呢其實我哋而家嘅宇宙呢就話係有高度嘅各向同性同埋均勻。但兩個概念係有少少差別嘅，好微妙差別咁樣啦。好啦，咁樣呢就但係其實而家講到呢就係嗰個鏡像嘅對稱呢，我哋成日就遇到㗎啦，因為差唔多日都會照鏡，我相信大家唔會有一日冇照鏡啦，係咪咁講呀，係咪，但係原來鏡像嘅對稱呢嘅背後呢係包含住呢非常之有趣嘅問題。咁當然其中一個大家睇過呢個愛麗絲夢遊仙境，即使你未真係睇過本書可能都聽過呢，就係話 Alice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所謂 looking glass 呢其實就即係有時英文呢佢就係等於 mirror 呢個字嘅另一個叫法咁解啫，因為你係望佢㗎嘛，嗰個咁樣，所以即係 mirror。就即係話呢原來愛麗絲呢佢有一日呢就照鏡啦，但係已經見到個鏡呢原來係另一個世界嚟嘅，而可以走入咗去嗰個鏡入面嗰個世界嘅。咁可能呢樣嘢呢即係好多啲咁幻想嘅故事呢都係利用呢條橋啦，係咪，嘩鏡入面係咪另一個世界呢，咁好啦，咁樣呢就我哋休息一陣呢就返嚟呢同大家分析呢個問題。 仲去大型補習社上堂，萬人之師教嘅嘢等於萬幾人都識，仲點算係出眾嘅技巧啊。中文名師趙善軒博士創辦嘅趙博教室提供中小學各科小組指導，教學點位於元朗、太子、荃灣、炮台山，詳情可上趙善軒博士 Facebook 專頁或電3428-5444查詢。